怀抱着娇儿坐在了刘平。 对， 那主要唱段。 嗯嗯。 怀抱我住 啊？ 您 这边进宫了，这是 怀抱着， 怀抱着，这怀抱的幼主爷， 怀抱着幼主爷 啊？什么二进宫啊？ 哎，什么二进宫啊？ 我哪知道啊？ 这唱的是谁戏来着？ 啊， 烧武技， 烧武技。 我呢？ 你唱二进宫哪成啊？ 哎，你看见没有？ 啊， 这说明什么问题啊？ 什么？ 会的多，肚子玩意儿多。 您说好， 玩意儿会多， 刚用那个， 这出来了。 哎，人家编这个出来。您唱这个。 怀抱着 啊， 怀抱着娇儿坐在了那。 怀抱着， 好， 河北梆子也出来了，怎么着？您这不烧不地吗？ 你看，找不着这调门了，怎么？ 这戏唱的， 哎，这怎么回事？这是 我哪知道啊？ 刚才在后台还试试， 你刚才后台唱挺好，到这儿怎么变这样了？后台试了。 我这人也总是后台能耐大， 是啊， 到这儿呢，上台差点。 嗨， 你刚才挺好，刚才咱练练。 怀抱着娇儿， 哎，来了， 来了，这一惊一乍的， 哎，有了，有了， 哎，有了， 找着，找着调，找着，找着， 哎，找着， 行啊， 哎，跳跳跳， 你俩 唱。 怀抱着娇儿啊，坐在了刘平，我心中好意思感到痛，娘怀儿啊，一个月不知不晓啊，娘怀儿两个月，我就才知道喜庆。娘怀儿啊，三个月不知不晓啊，娘怀儿四个月，我就才知道喜庆。娘怀儿啊，五个月不知不晓啊，娘怀儿六个月，我就才知道喜庆。娘怀儿啊，七个月不知不晓， 都七个月了还不知不晓呢，这么大的肚子了他不知不晓怎么的， 这还没唱完呢。 是啊，还没唱完呢， 这才唱的十个月呢。 哦，唱的十个月也不知不晓啊。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烧骨记》。孩子是国家的未来，身为党员的马三立深知这一点，他将自己的关爱带到了少管所，面对着失足的孩子们，马三立感慨万千。在和孩子们谈心，给他们讲课时，马三立还留下了两句名言，这个地方你们不可不来，不可再来。听到这番话，许多孩子都不禁动容落泪。由于他很好地履行了党员的使命，在入党当年，马三立就被选为市级优秀党员。聊到这儿呢，本期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为您介绍马三立耄耋之年老不歇心发挥余热的故事。最后一起来欣赏一首屠洪刚的《感谢》，主持人红球代表编辑大熊，制作演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 下次节目再见。 感谢我的爸爸，感谢我的妈妈，感谢你们当初决定把我生下，感谢你们让我看到这个世界，还把我辛苦养大，还给我一个温暖的家。感谢我的老师，是你们教我学文化，才有现在的我，在人前还算不差。请原谅当初顽皮的我，不太听你们的话，听说您还留着我从前写的检查，写的检查。我的朋友，是你们伴我长大，没有你们，这世界该是多么寂寞可怕。多少次争吵和忘情的欢笑，和多少次的酒后真话，友谊二字包含着多少酸甜苦辣。感谢在人海之中能认识一个你，让我为你疯狂，为你牵挂，为你痴迷。多少阴错阳差，情人如雨，爱人难寻。感谢上帝把你和我安排在一起，